仲有200米咋，我已经听到少女嘅呼吸声。最后100米啦，我好似见到一束束女神光射紧出嚟。好啦，5米、4米、3米、2米、1米，我上岸啦。咦，有个小女孩瞓咗喺路上面。既然系细路女，我嘈呢把声都冇用啦。等我变翻声先。咦，有个小女孩瞓咗喺路上面。话唔系大方博士叫我哋嚟呢度，就系要拯救另一位被选中嘅细路做我哋嘅拍档。阿一秀，快啲谂下有咩方法令佢醒啦。 阿一，阿一，咩话？你叫我喺袋入面拎副钉出嚟？我知啦，一定系用呢一张死者苏生令到佢翻生啦。睇到魔法卡死者苏生，我可以选择墓地嘅一只怪兽嚟发动特殊召唤到墙上面。咦，唔得嘅，等我嚟多次先。睇到魔法卡死者苏生，我可以选择墓地嘅一只怪兽嚟发动特殊召唤到墙上面。 阿一，阿一， 咩话？你话唔系呢副的，系呢副先啱。 大家好，我系狼人杀嘅 MC。天黑啦，狼人可以开眼揀一个人嚟杀。小女孩，你都可以偷偷地开眼装下。 咦，阿一秀，你呢招唔得喎。咁啦，都系等我拎我个法宝出嚟叫醒呢个小女孩啦。 只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就会精神百倍，朝气勃勃。好多听众话听到晨光嘅音乐就会自然醒噶啦。 啊，我顶唔顺啊！ 哦，你话你顶唔顺晨光？ 唔系啊，我意思系我而家好肚饿啊，顶唔顺啊！想食嘢啊！ 食嘢交俾我啦，等我煮我最拿手嘅嘢俾你食啦。柴、米、油、盐、姜、醋、糖。好，等我开火先，大火、细火、中火、慢火。好，炒埋一齐，搞掂，上碟。 试下 杯面啊，好杯面啊，我从来未食过咁好食嘅杯面啊，救命啊！ 杯面嘅面条放喺杯入面，犹如江河汇聚，而入面嘅面条喺运送嘅过程中碎散，入口极之松化。再配合埋电热水煲嘅热水，个杯面真系好味道，尘世间冇嘢可以形容到啊！点解？点解？点解？ 阿小姐，点解？点解唔系你问啊？点解系我问你啊？点解你食完嘢变到咁大嚿嘅？目测有1964磅、啊，三围仲要系360、360、360啊！ 唔好意思啊，人哋唔记得咗自我介绍啊。我呢就係呢个世界嘅三大守护神之一，口切炎擎仙子手。自从喺个天道射咗到黑光落嚟之后，为咗避免被黑暗力量侵蚀，人哋就启动咗自我保护机制，减慢新陈代谢，化身成为小女孩嘅形态。所以呢，依家嘅我先至系最原始嘅圣女形态啊！ 咁如果你真系被黑暗力量侵蚀，你会变成点噶？ 你真系想睇啊？人哋惊吓亲你哦、啊！ 唔紧要啦，你依家咁嘅样子都已经吓亲我啦。 好啦，咁人哋就俾一张黑暗状态嘅 selfie 上你睇下。 哇，成个崔杰同咁、 啊。系啊， 当人哋被黑暗力量侵蚀咗之后，就会变成魔鬼嘅身材，加上我原本有天使嘅面孔，真系好诱惑噶。所以我先要将自己变成小女孩，为免世人被邪念所侵蚀啊。 咁我想问你，呢家个样系咪都被黑暗力量侵蚀，搞到你魔鬼嘅面孔、天使嘅身材呢？ 靓仔，你讲咩啊？ 我想知大方博士咧叫我嚟揾你做咩啫？ 系咁嘅，人哋知道呢，你仲有两大魔王要打败啊，而我身上有两个好出名嘅神器，你一定要拎咗，先至可以赢埋跟住落嚟嘅战斗噶。 咁呢家嗰两个好出名嘅神器喺边啊？ 如果你想要得到嗰两个神器，你要征服咗我先喎。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 吓，咁高难度？ 哎呀，你唔好谂错隔篱啦。人哋嘅意思系你要征服我嘅身体啊。 吓，咁都唔系高难度，直头大尺度添。 唔系啊，嗰两个神器咧，依家就喺人哋嘅裙袋入边。咁人哋依家变到成座山咁大，只手都伸唔到入去拎啊！你咧要自己爬上拎拎噶啦。 哦，爬山嗰种征服啊，吓得我啊！好似炎琼仙子兽，你简直可以同盘古媲美啊！古有盘古化身成三山五岳。今日口切炎琼变巨山，好，我准备好晒行山鞋、指南针、地图同埋爬山绳啦。等我由你条脚趾罅嗰条麦理浩径第三段开始行啦。咁我嚟噶啦。 哎呀哎呀，好痕啊，好痕啊！快啲啦，快啲啦。 No worry, I'm coming, almost there.就到啦，就到啦，就到啦，到啦，到啦，到啦，到啦，拎到啦！ 冇错啦，拎住呢两个咁出名嘅神器，就可以帮你打赢之后嘅魔王嘅啦。啊，人哋好攰啊，我要变翻小女孩啦，拜拜。 被选中的波性的，我有收到最新消息的，你和阿一兽已经成功征服了口切炎琼仙子兽的，在他身上面还拎了两个神器的，不过黑暗的力量变得越来越犀利的，你们要加快脚步的呢，打低剩下来那两只魔王的，维持世界和平的，加油啊！ 就是咁，我同阿一兽拎住口切炎琼仙子兽俾我哋嘅两个神器，继续我哋嘅旅程啦。咦，有人今日得两句半对白啫，仲少过大方博士添。唔紧要啦，我觉得今集真系好好听啊！我谂下一集一定会喺星期六之前 mix 得切嘅啫，系咪啊，阿一兽？ 就这样被你征服， 结疤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图。 今集啊，要特别多谢好似严琼子为我哋声演咗呢一个圣女模式同埋小女孩模式嘅呢一位神兽。咁啊，今日嘅题目其实系咩呢？就系想大家投票啦。我哋一阵间咧会喺 Facebook 嗰度开个 post， 就系因为我哋今集呢一个我哋改图嘅 post， 我哋都喺度思索紧，究竟严琼嘅样应该 key 落去圣女兽身上面啦，点解话 key 落去 One Piece 嘅白星嗰度呢？所以我哋之前一路咧出嗰张相咧，今次系未透露今集有边个嘅，咁所以我转头咧摆咗张相上去嗰、那个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大家投票话俾我哋听，觉得边一个嘅身形啊，先切合到今集嘅剧情，严琼可以 key 落去嘅个身体嗰度啊！ Yes, sir. 哋已经喺 Facebook 嗰度开咗个 post， 大家即管上去上面嗰度话俾我哋听啊，觉得应该咩新翼展切合今集口齿炎琼仙子秀啊嘅造型咧？听过有 Fiesta 嘅陪陪会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宣布制裁11名内地和香港官员和前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特区政府发声明强烈批评所谓制裁，形容是无耻和卑劣，将会全力支持中央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发言人说，美国的做法是公然和野蛮地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出于一些政客的私利，以香港作为棋子，在中美关系中制造麻烦，又指美国存在双重标准和虚伪，做法违反国际法。发言人又严厉谴责美国政府故意公开官员的个人资料，批评这些极恶劣的起底行为严重侵犯私隐和人身安全，会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声明又引述林郑月娥说，她代表被针对的高级官员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履行荣誉的任务，保护的不单止是700万的市民，亦都涉及内地14亿人民的生命和利益，强调不会畏惧。证监会发表声明表示，正是密切注视制裁措施对中介人的运作、投资者的利益，以及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秩序可能带来的影响。证监会呼吁中介人考虑相关制裁的影响时，应该谨慎评估可能面对的任何法律、业务和商业风险。证监会期望任何应对制裁的措施都具备必要性和秉持公平的原则，并且以维护客户最佳利益和确保市场廉洁稳健为依归。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起一连四日在北京开会，据了解议程中新增包括处理立法会换届选举延后一年出现真空期问题的事项。会议早上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多名人大代表早上大约八点半乘坐专车抵达，附近一带有公安驻守。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不少人关注外佣周末聚集的情况，在维园一带有零星的外佣在公园休息，警员到场巡逻，派发关于限聚令的传单，亦都提醒跑步的市民要戴好口罩。警方日前表示，今个周末将会联同其他政府部门在全港各区就限聚令进行执法行动，呼吁雇主提醒外佣在公众地方聚集的人数限制已经收紧至两人，聚集的时候亦都要注意社交距离，否则会被票控。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湛安村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观景台，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湛安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近观景台。而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茶果岭导游站对开都曾经有意外的意外事故清理好，一带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是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石排湾道同埋田湾山道交界，因为有紧急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部分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而在九龙湾的宏照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宏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荣发工业大厦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系 Jackie。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仲可以舒缓召唤者同伤病者嘅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我成日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晏昼时间2:36啊！今日我哋要复活嘅嘉宾系小花谭杏南啊！究竟啊，佢算系我哋早期嘅嘉宾嘅，咁够 头十个啊， 头十个啊， 头十个里边噶， 系啊，咁究竟佢而家又变成点咧？即刻听翻当时嘅访问先啦。 今日我哋请呢个嘉宾咧，我哋要讲清楚佢个名啊！ 好容易有懒音嘅，个三只字系咪？ 你试下读啊！ 谭杏南， 咦？你练过？ 有 练过，有 执过噶。咁啊，小花上嚟同我哋做访问。 Hello， 大家好，我系谭杏南。 即系啱啱叫第一次见面啦、嗯。对于我哋嘅感觉，俾你估下嘅。 系咁啊，因为认识小花都系睇佢 YouTube 嘅一啲片段啦，即系教化妆啊、护理啊嗰啲。咁啊，想问一下，你觉得我同波成边个会真系护理日常嘅皮肤咧？ 波成 系几悬殊，我哋两个护理嘅程度， 真系噶。 点解你觉得系波成咧？ 因为以今日个头嚟讲咧，我系见到波成咧，好似系有落少少泥定盐水嗰啲，但系你嘅感觉系电完之后就唔想再 搞啦。就冇再理过啦，系啦，电完就冇理过佢个头。 系啦，系咪啊？ 系嘅，但我系特登嘅，即系我中意呢种凌乱嘅感觉，好似杂草咁样嘅。 除咗头发之外，譬如落到去啲眼啊、面啊嗰啲咧， 我觉得波城嘅皮肤系靓啊，所以我觉得佢系有搞过下嘅，系、啦。但系咧，你咧 就相对差啲啦。 系啊，就好似瞓醒用水洗个面就翻嚟咁样。 系，仲要我今日爆个疮添，喺个人中位， 仲有爆疮嘅情况出现，啱唔啱啊？ 咁你就估佢啦，最尾。 我觉得系波城。 Okay. 你有冇听过天生丽质四个字？ 吓？ 你有冇听过？你有听过无补于事呢四个字啊？ 真正嘅答案。调翻转，我其实我系好靓啡，因为我切住自己块面咧，冇乜问题嚟，而家就咁望到好似几好嗰啲皮肤。有时出去化妆，啲化妆师都问我：你系咪化完妆嚟啊？我话冇，我瞓醒就系咁啊。 靓喎，你皮肤 系啊，我系瞓醒觉就系咁样样噶。 但系你个头嗰个 curve 系 都系天生的， 天生哇， 系啊，天生到长到咁上一个头就会自己挛噶啦。 Oh my god！ 所以我大帽就因为挛到我控制唔到佢。 所以我就要戴帽啦。但阿一咧， 咁我咧就唔同嘅，我系真系因为细个，我谂我中一二嘅时候突然咧，咁啊青春期爆晒啲疮咧，块面红晒嘅。 系。 咁啊，我谂由三四，即系过多两三年就开始识执啦。咁啊，所以我定期咧都会用洗面奶啊，用得好多嘅都。即系我哋寻日比较咧，佢屋企得一支嗰啲护肤嗰啲洗面奶啊、洗面乳 ，OK 有五六支嘅。 五六支啊！ 仲要系你用得太多啊？ 系咪唔 系？咁我本身生活习惯系差嘅，我就 冲凉都用啊。 我冲凉嗰时用咯，即系我唔会瞓醒，瞓醒嗰时用。 I mean 系你用咁多系冲凉？ 唔系。 哇！ 唔系，搽落个身度系咁倒。 唔系，咁跟住之后就有啲咩紧肤水啊，然后有啲去黑头贴啊嗰啲嘢，乜都有好多嘅，甚至滋整过我阿妈嘅。咁但系因为我知道自己如果我再唔执嘅话，我会再差过。 而家个样 子，但你有冇听过咧？就是、用太多咧，反而会令到你嘅皮肤咧增加负担，所以你而家嗰啲疮有机会都系因为用太多咯。 嗱，疮就应该呢几日做嘢做到五点几。 同埋你嗰度系便秘疮嚟喎。 系咩？边个去到？你点分噶？ 即系喺嘴附近嗰啲系便秘噶。 系咩？ 但去得好，肠胃唔系好好。 我去得好好啊， 可能个胃咧。 哦，系嘅，夹硬啲 嘅。 我真系估唔到佢啊， 多过我， 仲多过你 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即个个都觉得我系搽好多嘢上面，但其实我系超简单嘅，我两支完花水，跟住之后总之一冲完凉，一洗完面，跟住之后令到啲皮肤咧去镇静一下，跟住之后就一支精华算。 哦， 因为其实我都系同你一样，我都系好懒噶。 系啊，费事搞咁多上块面。 你试下减少一两样啊， 我试下懒啲啊， 可能听日就会变波成咁样噶啦，皮肤。 咁我宁愿唔好啦。 发光啊，听日。够钟翻嚟啦。 喂 喂 喂， 是你好，想问谭杏南小姐。 是我是。 是你好，我想问呢，你最近有没有卡数上的问题？ 哦，我没有卡数问题啊。 OK， 好，唔该你。 唔该你。 但我哋而家有个低息贷款，你有没有兴趣？ 哦，唔使啦，唔需要借钱。 OK， 好，唔该你，拜拜。 唔该你，拜拜。 佢好有礼貌啊，佢。 我而家再试下打俾佢， 佢咳落嚟先。 咁啊，我以为佢呢把声系认得我哋。 系啊。 喂。 喂，真系唔使。 你啱啱打过俾我啦，我都系唔使借啊。唔该。 咁你有冇兴趣做访问啊？ 做访问？ 系啊。我哋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原来波胜同阿欣嚟嘅。 喂，录紧噶，录紧噶， 系录紧嘅，录紧。 但以借钱嚟讲，我咪劲好态度啲。 系啊，劲好态度。 我哋初头咧，以为你系知道系我哋，跟住之后交气，点知你真系 cut 线？ 唔系啊，唔系啊，我冇 cut 线啊，系你哋讲拜拜，我先收钱咋。 哎呀，这个原来是一个测试下不同嘉宾应对一些陌生人的时候的态度，你都挺好看的。 因为我们玩了几次速递了， 是啊， 所以决定今次借钱啊。 因为我刚才收了钱之后，我还要跟 Tony 说，我说哦，近排咧呢排咧，个个搵亲我唔系大湾区，就系、是、问我借钱，唉，好寂寞啊咁样。跟住你哋就再打嚟啦，佢话咦又再打嚟嘅，跟住我以为你哋打错啊，我以为佢再打同一个电话啊。 大湾区系叫你去买楼嗰啲， 系啊，仲有叫我咩？唔通上去叫我移民啊嗰啲咩？通常都系叫我上去买楼啊，过去睇楼啊咁样啦。 咁你嗰啲点复啊？你话啊唔需要住啦，系咪？我冇钱啦， 唔好意思，我冇钱买住啊，咁样咯。跟住话唔系，我而家好低息喎，跟住不得好多好多嗰啲嘢咧。跟住我都系话唔好意思啊，我真系穷到冇钱食饭啊，咁样。跟住佢哋就会自己 cut 线佢。 哦，但系佢会系咪好少咁样，即系会叫你全名咁样噶？ 系啊，系系、啊，你哋头先叫我全名，唔怪得知我咁好态度啦。全名系啊，我潜意识一听到我全名，我就即刻好态度啊，应该系。 唔系你不嬲都好态度嘅。 系，但譬如如果你叫我谭小姐，可能我冇咁好态度噶。 咁啊，屋企人系点样叫你噶？其实平时 B 女， 我即完全唔系 、啊。你由细到大都系呢个名嘅。 系啊，由细到大都系俾人叫 B 女咯 ，B 女咁样咯，即系好似你叫啲猫狗无啦啦，即系譬如我 你咁样比喻自己 啊？喂，我觉得猫狗系同人类系同等嘅吓 ，OK？ 系，喂，但系你讲起啲猫仔，而家拍咗一首新嘅拍嚟歌《去吧孩子》，都系讲你嘅猫咪啊嘛？ 系啊，就系讲啱啱走咗嘅一只猫猫咯。 嗯，呢只猫叫咩名啊？ 走咗嗰只就叫 Soju， 即系韩国嘅烧酒。 烧酒， 嗯、你真系好中意饮酒啊！ 我所有猫都系酒名，我发现 Biru 同埋 Soju， 之前仲有 Sake 啊、Rum 同埋 Vodka。 我遲啲有啲咩 Abert 啊、Bowmore 啊、 嗰啲啊、 Foy 咁樣 ，Johnny Maker 啊嗰啲， 叫呢啲名。 但係佢係即係年紀大定係點啊？ 唔係啊，其實佢係 Biru 嘅女嚟嘅，佢因為我喺繁殖場嗰度就領養咗 Biru 翻嚟啦，然之後 Biru 咧翻到嚟咧就越食越多嘢啦，咁我就以為係我養肥佢咧，因為個肚越嚟越大，突然之間我覺得，好似唔係好正常喎、啊，大到，點知我一攞去 check， 原來喺繁殖場我接佢翻嚟之前就已經有咗啦。 嗯。 咁跟住於是乎就喺我嗰度就生咗四隻啦，有三隻就因為繁殖場對即係冇乜營養嗰樣嘢啦，就心肌梗塞走咗，咁就剩翻梳住個代表，所以我都話韓流真係好勁，韓國嘅代表就跑出咗啦。咁、 啊、 於是乎就去到而家就梳住就三歲嘅時候，咁就因為 cancer 都走咗。 心情平復咗未啊？ 因為呢隻歌好好多，因為做呢隻歌嘅中間呢段時間，其實好似係一個你當告別式嘅一個儀式咯。 嗯， 因為每一日你都有唔同嘅感覺會浮現喺你個腦入邊，會諗到好多嘅問題，會諗到啊，我同佢以前係點點點，跟住慢慢慢慢好似一個告別式咁樣，去到隻歌真真正正，我好記得前幾日咧 MV 喺六點鐘嗰日首播啦。是要是一个网站嗰度啦，我唔知觉唔觉得。跟住之后呢首播嘅当其时呢，其实那个 MV 我係睇咗无限咁多次，因为我剪㗎嘛。 係。 我係未试过喊嘅，但係就係首播嗰下就爆咗出嚟囉。就係、是、有一下就真係要放低嘅感觉。 我想知道即係另一半喺呢一个 moment 可以为你做啲咩，即係喺你呢个经验入面。 佢其實不停陪住我，無論每一次去睇醫生啊，因為其實我唔想太勞碌，所以我永遠都係車出車入嘅，車隻貓去嘅時候，咁跟住佢都會做司機呢個角色啦。然之後每一秒都陪住我，甚至乎初住走嘅嗰日，其實喺屋企走嘅，我哋請咗醫生上嚟，咁然之後佢都即刻過咗嚟，即係陪伴咯。我覺得最緊要係，但係。佢都有同我讲嘅，你系咪觉得我冇喊系咪好冷血啊？咁样，我话咁咪冇嘢嘅，每个人都唔同嘅。其实佢睇 MV 咧，佢都好顶唔顺噶，甚至乎其实呢个 MV 系佢导噶嘛。 系系。 咁跟住佢就话，其实喺导嘅过程咧，佢有好多嘢佢都睇唔到个 projector， 佢系选择唔去睇个 projector， 因为如果你。佢一睇嘅话，佢就做唔到佢要做导演呢个角色咯。因为其实佢系双鱼座咧，佢更加多愁善感过我噶。 经历咗呢样嘢之后啦，有冇话升华到咧？即系大家嘅关系？ 我哋嘅关系好似都冇乜太大升华嘅 空间，已经冇升华嘅空间 啦。因为本身已经好高啦， 因为已经好高噶啦个阶段。咁因为其实。我同佢嘅关系系已经屋企人嚟噶啦嘛。 嗯，调翻转想问啦，会唔会有时觉得有啲闷咧？即系激情，即系因为已经变咗屋企人咯。因为有啲女孩子过唔到呢一关嘅。 我同佢点解会 last 得咁耐？系我哋去到而家都仲系，唉，咁样讲，虽然可能好多人都会唔相信，但系到今日都仲系热恋期咯。 有咩方法去 keep 咧？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种热恋期不要太热恋。 慢慢烧啊啲火每一下烧晒。 我同佢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同大家讲话慢慢嚟。唔好咁嗰啲世界将我包围嗰种咁勇嘅感觉咯。即係我哋两个都系最紧要就是沟通与关怀咯。佢唔开心我陪住佢，我唔开心陪住佢。但係如果佢需要，男人好需要独立噶吓，咁跟住我咪俾佢空间咯。 你想几多尺啊？ 要几多尺空间啊？ 要几多尺空间？唉，冇所谓啦。 大湾区有女， 大湾区 唔好大湾区得唔得啊？ 是你吗？正卧睡房中间，疲倦吗？两眼已渐垂下。睡了吗？拨动着小盒下，安慰着你那个伤疤。 在落雨的一天，呆住了，看见雪白锁链，自那天换着换洒睡眠，总照料你，永远没变。我们曾经分享各样欢笑，窗边有日光照，你也在旁贴近相邀。我们曾经 部分就想问一下小花一啲你自己一啲少少嘅秘密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系啦，我咪前都同佢倾咗话，我今日都带咗个秘密嚟嘅，因为上几集咧阿波胜就分享咗佢自己会啜脚趾啦，夜晚 系啜系咬脚趾 咬脚甲嘅， 夜晚 唔系夜晚啦，其实 即 系全天候啦， 即系如果 喺屋企 人嘅时候， 系啦，喺公司当然唔会啦， 咁你游远道真 系 好好， 系咯，我而家都觉得其实 下都谂起 大家个焦点都系放喺游远道，即系可以将只脚摆喺口咯。 弯 啊！得噶、啊，我脚趾脚趾公个脚趾尾都得噶，都可以做到呢件事 我你唔好理佢，我哋吓我讲翻我个秘密啦。 我想听咗你嗰个先， 不嬲都有做，但唔发现原来呢个个癖好嚟嘅。咁啊，啱啱早两日咧就知道要同阿小花做访问，咁啊执一执个样啦，咁啊用黑头贴。 我早几日开始执啦，已经 系执一执啦，用黑头贴 一个村民嚟 喎。 我有个好隆重啊，已经要用到黑头贴，你知噶啦，好痛噶。 全家之宝。 咁跟住之后咧，但我有个癖好咧，系用完之后咧，我中意储。摆低个黑头贴，即系见到上面嗰啲粉刺摆低，然后影张相噶，好正咯、啊！因为你见到好似好多嘢掹咗出嚟之后咧、嗯，你会觉得突然觉得自己好干净啦，同埋一掹嗰下，突然好似所有嘢清晒嗰种感觉。 我都好中意一掹完咧，以前我都仲用嘅，跟住之后咧，我就会。平即系嗰啲叫咩横切面咁样睇，好 high 啊！跟住 系喺度扫下扫下嘛、 啊哦。其实我好鬼多癖好噶。 慢慢讲，慢慢讲可以。 我知，其实咧我好中意闻男仔嘅 味道， 腋下。 哦，点解咧？ 即系大部分识嘅男，即系我其实狗嚟噶，我好中意闻味嘅，咩、我都中意闻。即系譬如头先咧，我静静鸡我都闻咗一阵个咪， 然后有口水味啊嘛。 我好中意闻啲味啦，特别男仔，所有男仔咧，我都会拥埋去咧闻一闻佢嘅胸啊、肚脐啊、耳仔味，我最中意。 耳仔都有味噶、 啊，男仔嘅耳仔系好好闻，嗰啲耳油味咧， 哦， 就系咯。 呢个要闻出耳油啊！ 系，我都想讲，我忍住咗，我觉得好难。 系 OK 嘅， 我惊闻，咁但系你就会闻到，又会分到好好闻嘅，同埋唔好闻嘅。 系啦，争好远噶，好闻嗰啲系会加分嘅。 嗯， 但系以翻腋下做例子啦，好闻嘅定义系咩呢？ 如果佢就止汗，同埋佢啲汗捞埋，系好好闻嘅。 即係好難嘅，百年一遇啊！ 哦，即係你唔係要嗰啲男人味，即係打完波嗰種汗臭。 唔係啊，我係要止汗劑溝埋佢嗰陣味，出嚟嘅嗰一隻味就係咁啦。呢個係其實係我其中一個擇偶條件嚟。止汗剂的选择， 即你男朋友系嗰个喷完止汗剂就同佢腋下嘅味系夹到咯。 佢初初系冇嘅，冇搽止汗剂嘅习惯。到最尾我系买咗十几只俾佢，慢慢夹到最正嗰只味。 呢个我觉得几呢、這个真系估你唔到嘅，呢、這个系 系啦。因为我本身以为头发嘅，即系如果闻味道，因为我自己最中意闻味道，但我会闻女仔嘅头发咯。或者即系颈后嗰啲位、 大部分男仔都好中意闻女仔头发。 但 佢 哋话好变态、啊， 我觉得好烦啫。 佢嗰种变态唔系闻女仔头发，佢要送一个头饰俾个女仔， 系啦， 戴完之后，咁嗰个头饰咪吸咗女仔嗰阵味咧， 佢 要翻嗰嚿嘢， 系 呢个 系呢个变态， 系呢个概念变态啊，唔系闻头发变态 啊， 系咪变态啊？你 真系变态啊！ 咪系咧， 咁身上有佢阵味，你唔觉得好 sweet 咩？呢件事 咁直接闻咪得？点解你好似采集佢翻嚟？ 系咯， 嗱，系呢样变态， 系采集嗰嘢好恐怖。 我决定以后每集都问一次呢个问题，系咪真系变态先？ 我仲有个秘密，我好中意帮我男朋友掹须啊！ 啊！呢个我都想问啦。 系啊，掹须好嗨啊！ 我 都中意掹须， 好嗨。但系 你系帮自己掹？ 帮自己。我以前咧有段时间就唔中意剃须嘅，因为知道越剃就越粗。 嗯。 咁所以咧就喺度掹啦。咁啊上堂冇嘢做嘅时候就掹咯，逐条逐条掹呢啲下爬位掹啦。掹完之后咧黐喺笔记簿。 哦。 点解咧？因为我要数住自己嗰日上堂掹咗几多条须。咁你？会帮男朋友掹须， 会啊， 粉刺嗰啲， 我中意见到佢嗌痛嗰样。 你都有啲，你都有啲，你都有啲癖好喎。佢有冇试过掹到俾你掹到发脾气咧？ 冇啊，我通常由佢开始瞓觉我就开始掹嘅，咁啊掹到 佢 醒。 瞓着咗嘅时候， 因为我成日喺度谂，如果佢醒咗之后见到自己冇洗须，一定好开心啦咁样。 啊， 全部系咁。 你有冇啲牛皮胶纸贴喺佢只脚度？ 唰有啊！ 唔好帮佢搣，净系贴咗喺度等佢瞓醒自己处理。 之前有玩过蜜蜡噶，就系瞓觉嗰阵一嘢唰咁样。 咁佢即刻醒咗。 醒，佢醒啦，除非佢死咗嘅啫。如果唔系，应该会醒。 好恐怖呢、這个女人，我啲惊啊！ 够钟翻嚟啦！ 你上次嚟咧，另外有一样讲到咧，就系同即系另一半嘅相处咧，就 系 你好中意闻下佢啊，跟住又帮佢掹下黑头啊，嗰啲剩啊，嗰啲咁样啦。而家仲有冇啲新嘅玩法咧？即系喺 收夹咯， 我收夹 ，OK。 掹须咯，收夹咯。 我想知系咪个个女仔就算疫情几严重都好，都会整自己指甲嘅？ 其实疫情关系咧，所有指甲铺都删咗。我自己开嗰间都要删啦，所以真系完全整唔到。同埋你冇理由叫啲指甲师上嚟噶嘛，都唔安全啦，系咪先？ 系。 咁所以我想噶，但系真系冇办法啊，就唯有自己整咯。 系啊，我就系见好多人变咗自己整咯。咁因为而家买部机又唔系特别贵啊嘛，即系买嗰啲系咪紫外线定之后要照灯噶嘛？ 系啊 ，UV 灯。 系啦，因为我另一半咧，佢呢排走咗去学嗰啲咩证书啊，日本嗰啲国际证书啊， 系美甲证书。 系啊系啊，跟住之后佢就话，因为发现疫情期间佢都坚持要做呢样嘢，佢觉得系应该可以搵到钱嘅。咁然后就今日上完堂，跟住无啦堂讲啊，不如搵你指甲嚟整下，你指甲真系好核突啊！咁样 好开心啊！我系好中意帮男仔咧，嗰啲指甲边咧系咁喺度收收收，好爽啊！因为男仔系成世都好似未收过咁滞噶嘛，所以佢嗰啲死皮系多到咧系多个女仔好多，所以你一路收系好爽啊！收完只手再收脚咯，哇！ 好多嘢玩啊！听到都觉得好多嘢玩，因为系咯，我而家我望自己指甲，其实我都系， 其实我唔明咩叫核突咯。 我系因为成日咬搣皮咁，我核突我明啦。但如果冇呢啲习惯嘅话，嗰啲咩死皮嗰啲，其实完全冇一个咁嘅概念嘅。我哋系 啊，得女仔睇到嘅咋？ 系啊，系啊，得女仔睇到嘅咋？ 已经系劲睇男仔嘅手指同埋脚趾噶，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你睇一个人咧，女仔其实都系你睇一个人咧，手指同埋脚趾，你大约可以了解到。佢嘅洁净，又或者佢嘅少少性格咯，系啊， 经常搣指甲或者咬指甲嘅人系点咧？ 我成日觉得嗰啲人咧，通常都系好紧张， 嗯， 即系有少少 panic 嘅时候，佢就会走去，同埋有一啲恶性嘅，即我唔知啊，即系因为其实呢样嘢系改得噶嘛，譬如你即刻走去整一次 gel 甲咧，其实就已经改咗好多噶啦，当你 gel 嚟咬极都咬唔到咧，佢哋就会直接放弃噶啦嘛。 原来仲系呢招。 系啊，好多人因为嚟我铺头，有好多人都因为有咬甲嘅习惯，就算唔整颜色都整透明啦。跟住佢哋咬极都咬唔到咧，慢慢就改咗嗰个咬甲嘅习惯噶啦。 客机的黑盒亦都已经确定驾驶舱通话记录器的位置，正是切割驾驶舱的地板取回。事发在当地昨晚七点半过后，涉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飞往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科泽科德市，在机场降落的时候滑出跑道，机身断成两截。綜合傳媒報道，最少18人死亡，超過120人受傷，部分人重傷。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於呂宋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在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安村快线的坏车还未拖走的，现时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安村快线有坏车龙尾风力楼，而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对开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过了海丽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有意外，龙尾过了海丽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李靖屋游泳池。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香港仔隧道有道路重铺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一段的慢线仍然都是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歌声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下昼时间3:07啊！我哋今日复活嘅嘉宾系 小花谭肯南， 系啦，使唔使借钱啊？有冇兴趣买楼咧？我哋好多女嘉宾都好有礼貌嘅， 系啊，唔系就系佢嘅， 系， 但系佢呢个反应就太好笑，所以剪咗嚟。 唔使啦，唔该， 你睇过嚟啦。 好啦，咁啊，即刻听下佢当时嘅一啲访问嘅其他精彩片段啦。 俾一个情景题啊，小花你 系， 假如我同阿一分别系你嘅男朋友啦，咁、你觉得我哋两个 最需要执嘅系边个位咧？整顿啊， 整顿由头到脚 系啦， 即系你觉得第一下睇呢条友好唔顺眼，呢样嘢一定要整嘅 系啦，脚毛 腳毛你 O 唔 OK 先啦，嗱，一 腳毛 OK 正， 你好中意腳毛啊？喂，我會護理腳毛嘅喎， 點樣你會 gel 佢，我會 gel 腳毛啊， 我 gel 腳毛嘅，我都有諗過染嘅，但我驚太傷啦。咁跟住之後咧，我有搽護髮素同埋洗頭水嘅，有時 佢真係黐線。 我可唔可以同你調位啊？我覺得同佢太近。 我覺得腳毛好緊要嘅，因為可能。可能因為我第一個女朋友跟我講話有腳毛好吸引，咁我就開始護理腳毛 了。哎呀， 害了你了，應該係之前留低嘅一啲因素嚟嘅。 如果佢作為你嘅男朋友嘅話，你要帶呢個人出街，你覺得佢要 講曬 好多啊？你哋有好多，我哋有嘅時間。 首先真係，哎呀，我真係唔係好鍾意男仔穿波衫出街 嘅。哦，佢就最鍾意穿波衫。 我有40-50件波衫。 係啦，通常都係嘅，穿得波衫出街就通常屋企係有好多，仲要係可能日日都係。咁所以呢仲要係同一隊球隊。 係啦。因為佢鍾意嗰隊波每一季都出嘛。係 啦，於是乎我都會覺得好似吓波衫可以戒咗佢搣咗佢啦。跟住之後。 點解唔穿波衫？我好想知 道。夜晚去睇波可以囉，但係知道咗你着嚟做咩啫？ 但其实有原因嘅， 听下咯。 因为我肥仔咧着波衫，感觉上就大， 会更肥噶。 冇嘢啦，好啦，咁下一个要改咩？下一个， 我唔系结怨噶，做完呢集之后， 会唔会有话你知咩？咁啊，波城咧到波城， 可唔可以企起身啊？ 由头到脚， 由头到脚，好。我觉得咧，如果侧边唔橙青，你会更加靓仔啊！ 侧边唔橙青更加靓仔。 系啊，因为咧而家咧好似讲唔讲得？ 你讲 讲讲讲。 因为你而家个发型有啲似贵妇狗啊！ 嗱，我形容系咩咧？我形容佢头壳顶有粒嘢咁样噶嘛？ 系啊。 有冇养过金鱼啊？ 哦，系啊。 龙鱼定难受嗰啲啊嘛， 有个脑喺前面啊， 寿星公咯，即系 个脑太大啦，生得 系啊，我觉得 前面嗰嚿啊， 反而咧，如果你个发型留翻咧，好似阿一咁样咧，我觉得会好睇。你剪错咗定特登噶？ 唔系，系因为佢生得太长，我未剪啊。 我中意男仔戴眼镜嘅，不嬲都系有呢个癖好嘅，所有男朋友都戴眼镜吸引我嘅。 哦，即系就算佢冇近 视，你戴眼镜系好好 嘅。冇近视嘅话，你都宁愿佢戴翻副冇镜嘅。 哎呀，好可爱噶！ 我都有眼镜啦， 吓， 我都有嘅， 有色眼镜， 单车眼镜。 喂呀，唔好咁啊！单车眼镜又系好肉酸噶，我都知系一样好 professional 嘅嘢，但系咧，我见个人出街戴，我真系搞唔掂。 佢着单车裤出街啊，唔冚嘢面啊！ 我单车裤好吸引喎， 系咩？ 系我哋开始摸到呢个人嘅癖好啦， 我系摸唔到啊！话你听， 单车裤噶，因为你可以睇到一个男仔嘅 pat pat 靓唔靓，男仔嘅 pat pat 靓唔靓，好紧。 你会睇男人嘅 pat pat 嘅？ 会啊！以前中学开始训练翻嚟。就是 点样训练咧？训练即系 Miss 话你今日同我望十个 pat pat 咁样， 唔系因为咧男仔嘅校服嘅裤咧系好突显到佢 pat pat 嘅 curve 噶，佢大细扁挺咧，你一眼就睇得到。 咁你嘅喜好系 翘 圆 翘。 实啦，要打落去扑一声最好啦。 即系你好中意打自己男朋友 pat pat 嘅。所有男仔都俾我打过噶。 试下呢个啊， 可以。 试下呢个扑。 扑 唔系因为我全家都 pat pat 大嘅，系啊，同埋我踢波咧，所以同埋踩单车个 pat pat 啲肉都 OK 实嘅。 即其实啦，咁多位吓，即系真系我以上系我个人嘅喜好，唔代表你哋真系要转嘅。其实干净咪得咯。 系 包得几好，包 得两件，我哋两个都好唔干净嘅。够钟翻嚟啦！因为上次喺师兄祠堂嗰度同你做访问咧，你就话你间唔中有另外一个秘密嘅，就系饮醉酒会埋单。呢排有冇啊？ 呢排冇啊，因为都冇得聚餐，我都想埋单啦。而家谂翻转头，而家好想埋，都埋唔到啦。 咁有冇储多咗钱咧？即少咗出去饮酒。 因为真系，少咗出去食饭饮酒，你冇得按脚添，你冇得按嘅。哇！你知唔知我日日挂住按摩系？ 幾掛，即真係身痕。跟住之後有一晚，我係忍唔住上 YouTube 啦，跟住點知俾我揾到有一個日本嘅 channel 咧，佢係專影住只腳，然之後佢係按腳按得好犀利，跟住佢就 close up 咧，即人哋咪食嘢，佢收個聲嘅，佢收按腳嗰啲聲，跟住我覺得哇，好被治愈啊！即刻喺嗰度按。 嗱，按摩椅係唔得嘅， 唔得。完全唔係嗰樣嘢，因為手指嘅觸感同埋佢嗰啲機械嗰啲突出嚟嘅兩樣嘢，因為我屋企都有按腳椅，就係真係兩樣嘢。 嗯，因為佢已經標榜到成日話咧，而家嗰啲按摩椅係做到好似手指觸感咁樣，有天王啊，又成嗰啲咧。 No！ 我覺得始終爭啲嘅， 人手最好。係啊，你想有師傅介紹，我都會話你知。 係就好似機做嘅壽司同手做嘅壽司啫嘛。 系啦，哇！你比喻得好， 梗系啦 ，genius。咁我想知嗱，即系虽然有一段时间冇得出去，即系饮酒啊埋单啦，但你有冇印象试过你即系饮醉酒之后埋单嗰张单可以系几大咧？去到 哇，真系最劲嗰张啊！ 系啊， 20,000+。 你饮咩咁夸张咧？好似 卡拉 OK 咯， 我记得系。 嗰只系咩场合啊？嗰只 庆功系咪？ 庆功嚟， 类似庆功，跟住之后卡拉 OK， 点知我第二日瞓醒张单我吓死，但系跟住之后我就即刻 send 俾我嘅经理人问佢：咦，点解会咁嘅？跟住佢话咩啊？你琴晚好豪噶咁样，跟住我话系咩咁样？但到最尾有人同我分一半， 哇！你都真系几劲喎！ 好，我好期待，我好期待同佢食一餐饭噶。我哋快啲疫情完咗之后，我想俾你请食饭。 系， 唉，希望啦，我都会希望请到你食呢餐饭。 我想疫情完，等我年尾生日嘅时候叫你出嚟，等你醉咗之后埋单。 灌醉小花有不轨企图， 系啊， 系埋单 埋单。 系喎，我同你生日好近的， 好近啦，今年到我三十岁啦。今年 系喎， 系啊，希望 我今年帮你搞啊。 好啊， 睇下 如果疫症好啲嘅话。 仪表够出色，始终一个讲者，也许很好运，能有效贩卖眼泪多到够饮。甜品店班戟再加得意 pose， 杀死妙男生，手都会震，冷得飞吻。貌似双威桥，博得所有观众怜悯。要是太固执，我的个性如此，恐晚会得失充分。顽强到让眼睛会有我的骄傲。我脾气让我被烫伤，请你继续笑。成成扮扮，我若自我落下太高。无知道天生已经不爱思考，会更加方便。男友扮哲学博士解说热点。如果撒娇先会多一个手袋，放闪太明显。因你随便迈进身边，你够女多见，我的嘴脸总夜。 今日咧呢一个我好有信心我会赢。 我觉得我会输嘅，虽然我一开始好有信心，但系做完访问之后，我觉得开始摸到佢啲癖好咧，我觉得我会输咯。你拣， 你想收边个嗰份先？ 唔知道，我又未试过俾人追，我唔知呢种感觉，我终于可以试下啦。 你未试过俾人追啊？即系之前男朋友都系你追佢啊？ 都是大家互相同一時間話，喂一齊咯，咁樣就一齊咯， 傾生意簽合約咁樣， 簽合同。阿一唔通 你 會掹啲腳毛出嚟啊？ 黐起曬佢，我就係尋晚掹嗰刻頭添，送出嚟啊！ 請你記住我， 你揀啦，你揀收邊個嗰份先啦？ 你嗰份先， 我嗰份先。我你講 係咪唔係波衫啊？ 仲要有佢自己味嘅波衫嚟嘅。 因为小花嘛，咁梗系送花噶，俾女仔 几好心思啊！你嗰个下系你唔中意收花嘅，因为 系啊，我中意买花嘅， 系， 但系我而家开始咧，而家有啲花咧可以摆一世噶嘛， 系 嗰啲保鲜花咧，我而家就买嗰啲咯，咁就唔使行咁多转花去咯， 因为懒， 因为懒。 我哋之前唔知道有呢样嘢， 跟住之后咧，花系 OK， 多谢，首先多谢先，同埋个包装真系有啲。 我其实真系今朝临急去买，因为冇得买定啊花，咁然后我就喺即系公司楼下。 即系叫咩咧？ 我都唔知道，我就系认得。 咁又唔得啦， 我就揾最细，即系因为小花咁，揾啲最细嗰啲花仔咁样。 不过系收花，我系麻麻嘅，不过。都开心嘅， 哇！你 使特登 喎， 使特登咁样喎。 因为咧，佢拣嗰啲色咧系紫色啊，嗰啲姣婆粉咧，我搞唔掂啊！真系， 唔系呢啲色，本身就系粉红色嘅，咁但系好似就咁粉红色，好似斋得滞，系啦，咁然后就冧埋其他深色咁样。 如果你送，其实我中意收盆栽。 哦， 仙人掌嗰啲咧， 系 因为唔使点淋水， 所以 因为男仔嘅个感觉都， 所以我话摸到佢啲癖好，我都知今日出事噶啦。 唔系因为紫色唔旺我，系啊， 你当佢蓝色咁睇就得噶啦。 哇，你仲识盲啊？ 我系识盲啊嘛，真系 等到一个点， 都多谢啦。 咁啊，到波城嗰份， 唔使夹硬赞佢。我呢个我真心觉得今次赢面好高啊！ 系， 我见你近排 通常边个赢啊？你哋 你估啊？你估啊？你估啊？ 系啊，收埋呢份，一收埋呢份你就估啊！我知你近排有学滑板嘅，我见到 系啊， 所以咧，我当然送咗一块滑板俾你啦。我送一个可以平时玩嘅手指滑板俾你。手指滑板可以即系得闲玩下咁样。 嗰啲我细细个都有玩啊，呢个 系啦，我觉得呢个几得意，就拣呢个颜色比较 colorful 啲，我估你应该会中意嘅，同埋表达我有留意你呢一个嘅情怀。 系啊，你头先讲话见到， 系你啱啱开始学冇耐啫嘛，我见到 系啊 系 啊 系啊，所以我就谂起呢样嘢送俾你啦。 好 sweet 喎， 哎呀，我 feel 到啦，我有感觉啦。好啦，咁两个俾你拣都好呼之欲出啦，系咪啊？ 边个胜出今日？ 系咯，波胜， 好嘢！咁我终于赢得。 因为其实咧，份礼物真系冇乜嘢嘅，即系你问我嘅话咧，两份礼物咧对我嚟讲咧，我都觉得都系咁样啦，都系。 咁你又冇即刻打沉佢？ 唔系花就摆嚟，跟住又要抌咁样啦，跟住呢一个就左掟咁样。可能我只猫会追住佢，即对我只猫可能 O K 嘅，我只猫应该会中意玩嘅。 嗯， 跟住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男仔有留意一个人，就已经系赢晒啦。 哦， 系啊， okay， 其实我系第二次赢嘅，佢赢咗唔知五六次噶啦。 真系噶， 系啊，其实我系输多的。 我戥你唔抵喎。 系，我转头话俾你听，佢送咩你就知道我赢得啱噶啦。 但系礼物嘅话，因为你话呢两样都未必好中嘅，其实你收礼物有啲咩礼物，即系确实令到你系好中意深刻噶。 有啊有啊，好多啊，因为咧。其实就是我而家呢个男朋友嘅，咁我而家呢个男朋友咧，佢呢度咧个脑咧都有少少怪怪地嘅，咁跟住之后咧， 所以你中意波性咯， 个脑都系怪怪地嘅， 系佢 taste 都怪怪地其实，跟住之后咧喺我生日嘅时候咧，佢唔知点解啦，就走咗入去元朗嗰度荣华腊肠买咗四条腊肠俾我做礼物，仲要咁啱嗰日日头系要拍嘢咁样，跟住之后佢就攞咗嚟做道具，跟住之后一物二用，佢就觉得好实用，用完之后我仲可以食，跟住之后就觉得哇你一定中意啦咁样，跟住再上一年嗰份咧就系、是、佢。 唔記得咗我生日，跟住之後臨時臨急去即係下面嗰啲十蚊店嗰啲咧買一個相架，點知送嘅時候一拆開咧，入邊嗰個鬼佬咧都仲未掹出嚟，即係你好好地，你都編咗我同你嘅相，你咪摺入去咯，係咪先啊？唔係喎，跟住之後入邊咧係一對夫婦抱住個 B B 咁樣嗱。跟住佢就即刻啊！呢个就系我哋将来咯。 我都谂住咁兜，我都会咁兜啊！ 好烂啊！ 就系咁样咯。 但系都开心，我都 开心，所以咪难忘咯。 系、啊。 跟住我谂，我呢一世都唔会唔记得。跟住之后完咗之后，我就作咗只立唱歌啦，去纪念呢一件事。 几 sweet 啦！一个逻辑咁特别嘅男朋友，即系每次都有。 好期待今年噶。 几时啊？几时再生日？ 十二月咯，跟住上年嘅蛋糕嘅 topic， 我已经俾埋电话佢，我话嗱呢个姐姐咧，佢整电话，唔系整电话， 呢个姐姐整电话都几叻噶， 俾咗提示啦，我今年要 iPhone 七啊， 整蛋糕好叻嘅，你揾佢啦，咁样，总之我想要一个你谂嘅蛋糕就得噶啦，跟住之后到最尾个蛋糕嚟到、那个 topic 就系树摇叶落。 几好意头啊！真系， 我唔知点解佢话唔知啊，突然间谂起呢四个字咁样咯。 哦，我好期待今年十二月喺你 Instagram 出现咁嘅咩？ 咁我都觉得我输得抵嘅，原来佢中意啲癖好系咁样。够钟翻嚟啦！ 记唔记得我哋送过咩俾你？ 我记得有一个是手指滑板，是不 是？是是是是，那个电话。 跟着另外那个去了哪里？ 哦，得了，好了，下一个。 我记得在哪里，你知不记得在哪里？ 是不是留了在你们那里？ 是啊， 是啊，那朵花嘛。 我记得是好像是留了在你们那里。 是啊。 我没拿走了。跟着之后你们就说看看你份礼物啊，这样。几 灰啊呢件事。 当年成为佳话，因为你我哋呢个节目咧头十个嘉宾嘅，你系第九个嚟嘅。咁跟住咁，所以啲同事咧知道我哋即系送礼物俾嘉宾嘅时候都好关注啦。 系啊， 咁啊嗰阵时留低 波胜唔系赢得多噶，早期 系啊，跟住输好多噶。咁跟住嗰阵时留低咗支花之后，啲同事成日行开行埋，仲问佢点解有支花喺度嘅咧？咁样 今日清明咩？ 哎呀，我唔中意收花噶嘛，嗱、啊、你下次如果送盆栽，我一定攞走。我系中意收草多过花嘅。 我送支酒俾你会开心啲啊？ 系啊。 啊，就饮咗添啦。 上一次你嚟嘅时候，嗰阵应该系哇四年前啦，原来第一次上嚟嘅。 系咪我第一次派歌啊？ 嗰时未派歌，你第一次上嚟嘅时候。 未派歌添 啊？系啊， 即系未出道嘅。 后屘有再做访问嘅。 系啦、啊，后屘派歌就有嘅，但如果分第一次系未做歌， 第一次系。是未派喎、啊，嗰阵我嗰阵好青春噶。 而家唔青春， 而家都系啊！我就系正想讲咯，我而家都系啊。 但系因为嗰阵时咧，我哋讲到送礼物俾你嘅时候咧，你又讲到另一半喺送礼物方面咧就麻麻地嘅。 我非常麻麻。 隔咗咁耐， 佢都系 麻麻地，定叫做有进步过咧？ 如果我话自从上一次讲完之后都冇咧， 真系冇进步嘅。 唔系冇进步，系冇。 我、哦、即系冇乜特别送嘢俾你，叫做礼物方面。 冇、嗯、啊，因为我哋真系冇呢个送礼物嘅传统嘅。 嗯， 即系我生日啊，或者佢生日，我哋都系食饭，食餐饭咯，都系最要系打边炉嗰啲就 OK 啦，咁、样咯。 定系变咗嗰啲行过见到啱就买俾你嗰啲啊？ 都好似冇啊，因为我哋唔行街噶。 你是按脚啫嘛，买一套嗰啲套票俾你咩？ 我哋两个嘅活动就系睇戏，夜晚饮杯嘢，睇诶，同埋按脚咯。因为其实佢都知道我唔系好需要物质嘅东西嘅，咁、佢送俾我嘅就系佢日常嘅关心，同埋佢嘅爱。 哇，小姐，你想同我哋即刻完咗个访问，去到咁大， 哇，即刻好想吸我先，系、啊。 我想知道其实你身边嘅朋友见到你哋嘅相处，啱啱嗰种好似家人啊，已经好了解对方嗰啲，会唔会都有人成日问你一个问题，就系咁样几时结婚咧？系啊，呢、這个我估系咪都常出现嘅问题嚟嘅？ 哦，老是常出现啦、 啊、 呢、這 个。系啊，咁你通常会点样解答佢哋嘅？ 其实 even 去到佢爹哋妈咪都。佢爹哋系直头问几想抱孙啦， 嗯，即系已经觉得系一即已经用结咗婚冇分别啦嘛，觉得。 因为佢爹哋系叫我新抱仔噶啦，我都系叫佢哋奶奶同埋老爷嘅，咁好好嘅关系真系，咁好老实讲，我哋两个都觉得系佢噶啦，系对方噶啦， 咁老爷嗰条题目 老爷条题目你点答？ 抱孙嗰条，你点样应对佢？ 嗯，老爷，我中意猫，多啲喎。老爷好好嘅，但系我同佢而家嘅取缔都系活在当下咯、 嗯， 做好自己应该要做嘅嘢，结婚生仔呢啲可以慢慢嚟咯。因为如果系爱大家嘅话，点解一定要急着系而家呢？之后都冇乜问题噶。 好伟大啊！你哋今日嘅访问 系啊， 好开心啊！ 好伟大咩？ 系好伟大啊！系伟大到我直情唔知点做落去啊！个访问 系 系咪又好想即刻 cut 我先啦？ 即系唯有预祝一对新人白头到老啦，去到呢度。 跟住你出年再见咁样， 最唔老礼嘅婚礼 M C。 喂，我有好多，我好快又有新歌噶啦，所以可能你哋又好快见到我噶啦。 好啊， 好 啊， 好啊， 希望下次可以直接上嚟你哋电台嗰度。 好啊，再见啦，今日谢谢你啊，今日。 哇，我觉得你 hea 我、哦。 唔系。 好啊，好啊，拜拜咁样，想吸我线喎，而家系咪？ 唔系，做咩想倾啊？嚟啊，开个题啊，我哋倾啊。 系，冇，唔坐你哋收工啦。我知而家外卖都好难啊，所以希望你快啲买到外卖翻屋企食。 好啊，喂，下次再揾你咯。咩啊？ 我算唔算太 crazy 啊？其实我今日我谂我唔应该收敛啲啊，作为歌手。 唔系 ，OK 嘅 ，OK 嘅 ，OK 嘅。 呢句可以唔使剪出嚟嘅喂。 吓，唔系啊，我就系谂住剪呢句嘅。 系啊， 成个访问得呢一句嘅，过去嗰半个钟冇咗啦，得呢五秒钟嘅嘢。 就去引导呢一句出嚟。 哇，好啊，今日多谢你啊，小花。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宣布制裁11名内地和香港官员和前官员，并且在网上列出他们的资料。在名单上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批评，美国作为所谓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国家，肆意起底和公开个人资料是流民行径，他会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商讨，以及和律政司研究考虑需要采取的适当行动。曾国卫说他在美国没有资产，亦都不会去美国，制裁不会影响他，他所做的事完全是为国家和为香港，理直气壮，完全不用担心。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美国本身有大量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但是以香港国安法为借口，充分反映美国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李家超说，维护国家安全是天公地义的事，美国想用所谓制裁作恫吓不会得逞。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维护国家和香港的安全是他的责任和荣誉，外国对他的制裁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会继续专心做好维护国家和香港安全的工作。政府扩大新型肺炎检测范围至到入住职业介绍所宿舍的外佣，检测承办商会派人到宿舍派发样本樽，多家外佣中心表示未收到样本樽。另外，警方日前说，今个周末将会联同其他政府部门在全港各区就限聚令采取执法行动。在维园一带有零星的外佣在公园休息，警员到场巡逻，派发关于限聚令的传单，亦都提醒跑步的市民戴好口罩。食环署宣布，因应近日有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和沙田街市有关联，沙田街市今日将会提早在晚上7:00关闭，深层清洁消毒。另外，检测承办商已经向沙田街市摊档从业员和驻场人员派发样本樽。

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思芬。 喂 ，Kitty 啊，今个星期周末有情人，不如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咯。不过你惊唔惊冇咩好讲呢？ 唔系啊 ，OK， 净系听你女朋友点解可以引得到你都够听啦。 今个星期六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题目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诶，讲笑咩？喂，讲埋先啦，喂。On a Saturday night。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哋成日都讲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系今次疫情实在好严重，我哋已经唔可以净系见到自己嘅屋企。正如好似李荣浩呢一首《同根》咁讲，全世界大家都系一家人，一家人一齐对抗疫症。 生命陪伴的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果然是守护世界的三大天使之一， 几极 系几有正能量啊！啱啱讲嘅嘢，我哋一起守护呢个家，劲啊！口切严琼，先知之秀。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啊，呢个4:40嘅，播一报天气啊。 而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系62%嘅酷热天气警告啊，仍然都系生效紧嘅。 By the way 啊，我哋啱啱2:00到2:30嗰个剧咧，咪 up 住我今日8月8日雨天嘅。 系啊， 系我哋因为我哋睇天文台。早幾日錄嘅時候睇天文台，係啦，係啊，我哋下次 update 翻啲 ，sorry， 我以為你會想話喺個劇裏面都真係雨天添， 唔係，我哋係想，我哋想報翻今日嘅天氣嘅，其實， 我哋錄，我哋下次錄定一 set 喺度， 係啊，錄定一 set 晴天、雨天、陰天，然後剪三四個版本出嚟， 係啦，點知嗰日突然一打風啊，嗰啲咁樣咧，就可以咁樣用得著啦， 係啦， 嗱，大家可以繼續上我哋 Facebook 嗰度咧留言嘅。咁啊，话俾我哋听，究竟今日呢个重点角色后切严琼先知秀，你觉得你幻想当中啊，听完个剧佢嘅角色，你觉得佢身形似系喺近似呢个数码暴龙里面嘅仙女兽啊？ 天女兽， 天女兽 系天女兽， 系 你仲话你第一个就系中意佢添， 系啊， 系细细个嘅幻想对象。 结婚幻想，唔系我做呢个节目之前咧，真系做咗好多准备噶。 佢有咩天女兽啊、仙女兽啊、花仙兽啊、圣女兽啊，有好多嘅，好易乱嘅，我都明白。 究竟系呢一个定系近似海贼王里面嘅白星咧？ 系啦，咁我哋拣咗幅图嘅，我哋转头都会自己出我哋嗰幅图嘅，咁大家可以继续 up 啦。咁 我自己打啱嘅，我系打天女兽， 系，但系 up 咗，唔系打 仙女， 系 up 咗仙女 ，anything， 系你做咗好多准备。好啦，咁跟住之后就睇下今日推介啲咩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要留意自己喜欢咩类型嘅漫画，又或者咩类型嘅漫画角色㗎。喺呢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了解到自己嘅一啲转变或者自己嘅一啲喜好。有啲嘢呢，你自己呢唔特登去留意呢，唔会知㗎。嗱，点解无啦啦有呢个题目呢？都关今日嗰个被选中嘅波胜与阿一兽事嘅。咁入面呢有口切严琼仙子兽啦。咁当然喺我设计呢个角色嘅时候呢，第一下呢係諗起数码暴龙入面嘅天女兽嘅。 细个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喜欢天使兽嘅，因为个原因好简单，哇，佢打赢恶魔兽、哦，后屘仲进化成神圣天使兽，打低呢个小丑、哦，佢仲唔系最劲嗰、那个？但人大咗之后咧，就开始喜欢太一同阿古兽，唔知点解几时变嘅，个变嘅过程咧喺不经不觉间嘅。又或者咧，好似细个睇一啲嘅运动漫画、运动卡通片，你都总系会幻想自己系一啲劲嘅主角啦。即系例如你睇《冲锋廿一》，可能会幻想自己系小草村奈那啦。咁我就幻想自己系雷门太郎嘅，因为接球能力高啊，话成一个守门员。但人大咗之后咧，反而系开始喜欢阿雪光学，喜欢后尾为咗可以打全球大赛而将自己包到成个木乃伊嘅变色龙，可能系因为呢啲人嘅共鸣感大啲，因为始终我哋都系个普通人啦，系咪先？所以今个礼拜就系推介大家喺呢个些少嘅转变，喺你喜好上嘅改变，你会发现到自己已经越嚟越成熟，甚至乎自己一啲性格上嘅唔同。有时呢啲嘢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可能就系你越冇啲咩，你先至会越中意啲咩。Anyway，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要留意一下，究竟自己喜欢边一类型嘅漫画或者漫画角色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话你嗰句嘢好有哲理性啊！咩先发现自己中唔中意啲咩系嘛？ 唔系嗰个冲锋廿一入边咧。嗰、那个唔系叫变有变色龙队入边嗰个叫叶柱女啊！你有冇睇《冲锋廿一》啊？ 我冇认真睇噶，我都系电视播先有望下嘅啫。叶柱女， 叶柱女系啦， 哦 系啦。咁啊，佢为咗可以打世界赛咧，佢系因为佢唔俾人选入去嘛，一开始。 嗯。 咁然后佢就用绷带去包住自己去报名咯，即系虚构一个第二个角色去报名咯。哦、即系雪光学又系咁样嘅，雪光学咧个概念系。佢有一場係全世界終於打贏咗嘅比賽，即係全隊贏咗比賽。咁就成隊人好開心喺度喊啦，一贏咗比賽嘛。咁佢就自己一個坐喺後備席嗰度喊咯。跟住之後教練話：你流咗呢滴眼淚之後，你已經係一個運動員。哇！你聽到呢啲，你係會你會骨痹噶嘛？咁然後你就發現自己細個嘅時候喜歡嘅，你係喜歡英雄啦。然後大個嘅時候，你喜歡呢啲小角色咯。 嗯， 你開始有呢個嘅改變噶嘛？ 我未必所有都一定系话即刻去到小角色，但系咧细个一定系最中意主角嘅， 系 呢个系梗嘅，因为最有型啊，最出位啊嘛，成个故事围绕住佢转啊，好合理啊。所以嗱，譬如我而家仲睇我啲英雄学院差唔多睇晒，咁上个礼拜我讲，咁咧如果细个嘅自己一定系中意绿谷嘅，一定系中意主角， 系 因为其实佢种主角都好特别，因为就系讲佢本身冇个性，唔似一般人，即系佢本身系个废人嚟嘅，点解突然之间传承到个能力？其实呢下已经系好唔主角嘅嗰件事嚟嘅。即系冇负任嗰啲噶嘛，你知所有漫画都系阿爸好劲啊，成功靠父盖。 我阿爸系革命家， 咪咯。 我阿爸系四代木火影， 咪咯。 我阿爸识卢比道叔叔， 咪系啦。 系 南面刀侠已经算少系冇负任啦，但系其他大部分热血作品都有啊嘛。 但系阿樱木花道系一个有天分嘅人嚟噶嘛，佢打咗唔够一年。 哦，系啊，佢本身个运动嘅细胞好强， 弹跳力好强。你谂下细个，所以细个嘅时候系中意樱木花道，即系你攞呢个嘅南儿当入樽嚟做例子啦。我细个嗱，我唔系流川枫派嘅，我系樱木花道派，即系我唔系助派，我系名人派。 系 再简单啲，我唔系呢个比达派。喂，悟空派， 悟空嘅 系啦，即系我中意啲阳光型嘅、 哦， 但你都系主角嚟啊嘛， 系啊， 即系都系打得噶嘛， 系。 咁但系人大咗之后咧，成套戏或者成个男儿当入樽入边，我最中意嘅两个角色 系个肥仔，第一个 肥仔，其实肥仔几得意， 好笑， 肥仔几得意，其实我都有啲似个肥仔。喂，题外话、啊，你讲起个肥仔，你哋 Give Me Five 咧？去年的 poster 咧，即系而家喺地铁站可以见到嗰个咧、 哦， 我成日话爸爸个样咧，即系方志豪个样咧，如果你将佢啲头发变白啲咧，就好似安西教练噶啦，好想去剪发。嗰阵时因为爸爸嗰阵时好肥啊嘛，系咪先？ 扮到好正 啊！佢一阵去出边 lobby 度影翻张相，爸爸应该冇听紧嘅。咁我成日话，我想好想整住爸爸个下巴。 系啊， 系魔鬼教练。 教练几时换我出去啊？换走刘展峰啦、啊，咁样。 跟住 anyway， 咁但系细个你系中意樱木花道嘅，但系人大咗咧，我反而首先三井寿咧， 哦， 系啦，即系一个有故事嘅男人，尤其是跪喺度啦。 系， 同埋我觉得有另外一幕系你再感人啲嘅，就系佢唔知打边场，佢开始唔够力，佢话我喺行错路嘅时间，我一支烟都冇食过， 系， 但估唔到啊，体能都差咗咁多， 系啊， 我究竟要做啲咩咧？ 浪费咗好多人生时间咯。 系啦，第二个我反而系中意赤木啊，其实。 我赤木 啊！佢对一种嘢嘅嗰种热诚啊，即系其实我觉得佢系最中意篮球嘅嗰个人嚟，同埋佢唔系特别叫做有天分噶嘛， 系噶，佢细个即系啱啱入去嘅时候，佢系好渣噶嘛， 系啊，咁你然后佢为咗篮球呢样嘢，佢喊出嚟，哇， 嗯， 即系男人嘅眼泪，我成日觉得系好 touch 嘅，即系女人喊喊咯，我喊好大件事，系咪先？所以我觉得。是细个你发现你细个嗱，真系中意樱木花道嘅。 啊， 大个嘅时候，嗯，赤木系型啲。 我细个系中意诶樱木中意，但我中意流川枫多啲嘅。 你流川枫派噶嘛你？ 系啊，我直情有想留佢个头噶嗰时。嗰时小学咧打篮球咧，我之后睇下搵翻我有一张嘅学生相咧，前面嗰啲音咧特登梳落嚟，同埋要学流川，佢咪一条条好幼咁样间开晒嘅。我嗰时系有梳佢嗰个咁样样嘅头，我系中意流川枫嘅，但系去到。大个咗之后就好似你啱咁讲啦，三井寿啦，即系有故事啊，嗰一样啦。咁系即系南面当真系呢一种。跟住譬如足球小将都系另一个 hit 噶，细个系大智慧最劲咁样。 系，但系冇睇，我真系唔知。嗰个叫咩？仲有个龙门嗰个系叫 林元三啊。 系，我就系识呢个啫。 我大个好中意三杉纯，即系因为佢个 有病， 有病。佢个人生有时限啊。系啊，佢同其他所有佢嘅球员都唔一样。 系啊， 所以佢中意佢每一场波，你觉得系最后一场。你就会觉得呢个人好特别。 你发现我成日觉得你鍾意嗰样嘢呢，你喺个漫画入面投射到嘅你一啲价值观或者你嘅一啲你冇嘅嘢囉。 嗯。所以你好鍾意。 例如点讲好呢，即例如你细个钢炼为例子啊，系咪先， 系。 你最鍾意嘅角色系即可能好多人中意爱德华，主角嘛，系咪先？但我反而中意阿格里特，即系阿贪婪，即系我觉得嗰个贪心嘅嗰个概念系， 哦， 我可能系我冇呢个贪，我唔系一个好贪心嘅，我唔系一个好进取嘅人啊嘛， 系， 咁我咪好欣赏佢嗰种系，你要有嗰个贪念，你先至会进步咯，个人，你 系 有咁佢有个拼劲，因为我贪。我先想做呢样嘢，但可能正我就 系 冇呢个嘅概念，我冇呢种嘅憧憬啊嘛。即 系 个人我系撇下嘅， 嗯， 我冇呢个嘅拼搏嘅感觉。咁你咪觉得喺嗰个位置你揾到一啲自己缺乏嘅嘢，而 which is 你知自己缺乏呢样嘢嘅时候，你就更加中意呢个角色咯。 哦， 即系例如可能人， 可能系 嗱，即系好似人大咗，点解中意太一系？你开始对于生活或者生存你少咗啲勇气啊。 系， 即系你觉得系啊，好多掣肘，你冇嗰个勇气啊，开始。咁你咪细个，因为你细个想做主角嘛，你大个发现系，其实我冇嗰个勇气，咁你咪开始中意咗太一咯。 同埋一样好 sad 嘅咧，你突然间讲到呢个位咧，系因为你大个发现啊，你身处嘅环境，你冇可能成为主角 啊。系， 即系你细个好渴望，就系觉得我有机会啊嘛，喺学校里边或者咩，我又做主角，或者学校有啲咩演出，我要争嗰啲位。你大个出到嚟，你知道人外有人啊，天外有天，所有嘢你已经知道其实。系啊，好似你啱啱讲嗰个， 就 系 你冇咗嗰样嘢， 系 你咪好想去要，然后你就好中意嗰个角色咯。 系啊，同埋另一样就你啱啱讲咯，嗰样嘢同你好近，因为现实生活中其实你已经唔系 spotlight 下嗰个人，而周边嗰啲小角色，所以你而家睇嗰啲小角色，嗯，我有共鸣， 系啊， 我就系呢个人啦， 系啊，我就喺度喊嗰个咯， 系啊， 我就系坐咗三年后备席嗰个咯， 系啊， 咁你咪有嗰个共鸣，所以你系喺嗰个叫做睇漫画嘅或者睇任何嘅作品入边，你了解咗自己。缺乏啲咩或者自己嘅周遭系同边个相似，你又有嗰样嘢咯。同埋另一个更加紧要嘅系咩咧？就系、是、你喺入边你知道自己中意咩类型嘅女仔啊？呢、 哦、 个真系非常紧 要， 好紧要。即系细个大家中意天女秀啦，系咪先？ 系啊，好正常啊。 细个好正常啦、 啊。套动画有咩好睇啫？ 系啦， 其他未成年嘅。 唯一有啲人形嘅系得嗰几个嘛，因为我意思系，即隔篱嗰啲 甲虫， 隔篱嗰啲仙人掌兽啊，又或者 嗰啲男定女都唔好分到。 加罗达兽咁，我冇理由啊嘛。唯一叫做形形地又靓靓地就系天女兽啦，系咪先？不过呢个例子唔系冇，即系应该话系咩？即例如、啊、我哋啱啱举咗个例子嘅， 火影里边 首歌，火影入边究竟你系、啊、或者 One Piece 入边咁，因为佢始终系多、女角色啊，系咪先 ？One Piece 啊 ，One Piece 多啲人知， 系 即系有啲人系中意阿蛇姬啊嘛， 系啦， 有啲人中意娜美， 嗯， 系啦， 仲有罗宾啦， 有啲人中意罗宾啦，觉得型格，即系中意型格嘅女仔咧，系中意罗宾嘅。 系， 我讲紧男仔，我唔系讲紧女仔，我讲紧啲男嘅观众 去睇呢啲作品， 睇呢作品 角色， 系啦，你嗱好明显好多 fantasy 嘅一定系中意娜美噶啦，即系嗰啲最。最毒嗰啲好明顯係中意南美噶啦，係咪先？ 不過其實三個角色畫低身材好勁啊！ 係啦，咁你中意啲型格啲，有啲知書識禮型，你會覺得嗯，我中意啲有學問嘅，你會揀羅賓嘅。 羅賓啦、 啊，係啦。咁然後你中意一啲， 我係中意女帝嘅。 係啦，你中意啲對自己死心塌地，你係其實你係咪中意女仔對你死心塌地啊？ 我係中意嗰種反差，喺其他人面前咧，佢係好強勢。 哦，咁唔怪得知啦。 係啊，你明啊？但系喺你面前佢同对你死心塌地，我好中意呢啲嘅。 你嗱，你系咪现实生活中都中意呢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你会有种满足感。 有时唔系个样嘅问题噶、 嗯， 即系 唔系睇个样， 唔系睇个角色个样嘅， 系而佢嗰个性格， 佢嗰个性格 吸引到你。 系啦，所以咧，我发现我中意啲咩咧？我中意啲曳曳地嘅。 哦， 系啦，嗱，One Piece 就係阿 Peona 啦，幽靈公主啦，係啦，咁跟住火影我係中意手谷多啲啦，即係又係啲同你拗啊，你個男嘅係得嗰種嘅感覺啦， 有時會強勢過個男仔噶嘛， 手谷啦。咁如果好似你攞翻衝鋒21為例子咧，你冇睇入邊有兩個角色嘅真手同埋有個哎呀死啦叫咩名咧？有个是恶魔女的，即是很细粒，然后又是那些比较顽皮的那个，我是喜欢顽皮的那个的， 嗯， 是啦，龙灵音啊， 龙灵音， 是啦，还有真守姐姐，我是喜欢，真守姐姐呢就是娜美那种啦，还有很照顾人那种啦，灵音呢就是一些曳的踩 Vola 那些啦， 是， 很明显身材来计呢，真守姐姐的身材是好一点的， 是， 个样都靓一点的，但我是喜欢灵音的， 因为真守是典型那些女主角那些啊。大头妹啊，即系足球小将女头妹啊， 系啦， 赤木晴子啊， 系啦，赤木晴子，你中唔中意赤木晴子型唔型？ 型， 但我唔系中意赤木晴子咯， 系性格系中意同阿宫城一 pair 嗰个， 即系虽然佢系中意嗰 type 咯， 虽然佢个嘴唇真系好厚，但系佢个性格咧，同埋佢平时咪好 man， 佢突然之间着翻校服裙出嚟，哇， 系啊，所以你喺嗰角色入边，你大概 sense 到自己中意咩类型嘅女仔咯，我成日话一丝数系啊。 手谷啊， 手谷啊，同埋幽灵公主啊， 嗯， 唔系宫崎骏嗰个 ，One Piece 嗰个，系啊，个样都似噶，佢有啲似 Peona， 佢有啲似嘅，虽然只眼冇咁大， 即系佢只眼又圆圆地嗰啲咯，即系佢唔系嗰啲大眼个圆眼，然后嗰种平音嗰种 MK 妹咯， 你试下， 所以我成日叫佢染粉红色头发， 你叫佢染粉红色头发， 染唔到啊， 点解啊？ 头发唔好咩？质地， 你话你中意粉红色， 我同佢讲过噶， 买嗰啲搽上去嗰啲， 我同佢讲过噶，就系咁咯， 好啊，一丝数听下你自己谂下点样令自己更加似 Peona 啦咁。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轮到我突然之间好想听一啲歌。上个礼拜一想听周杰伦，呢、這个礼拜我想听方大同，冇原因嘅，听歌啦。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 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哦、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是雨洒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点点两点就散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手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也总在等待着你回来。 呢嘢真系忍唔住跟住唱话你听， 但我啱啱一路听咧，我都系幻想紧自己系火影入边，即系你睇有时睇佢哋嗰啲情侣生活咧，你会会心微笑，就系发现嗯你自己都系咁样咯，即系你见到阿陆远俾手谷欺凌结咗婚之后嗰啲， 你就谂起你结婚之后应该都会俾人欺凌， 系即。但你会好幸福噶， 系啊， 系啊，唔知 你幸福到有啲眼湿湿喎，好似 唔系，系 有啲未从心中。 不如你介绍下呢首歌啊，因为我哋下星期当轻谈咁做嘛。 哦，可以啊 ，music show 冇所谓啊， 你中意我 OK 噶，唔使搞咁多嘢。 你估录嗰个剧唔使时间噶？ 搞好耐啊！方大同嘅三人游，下个礼拜见啦，拜。